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正在播出，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照亮新闻深处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科学的话题，也欢迎更多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科研新闻，科学界的新进展。哎呀，说到今年啊，大家非常关注的有关科学领域的话题，那莫非是神舟十二号航天组的这次任务了，包括呢中国自主建设的国际空间站的投入使用，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那么经过6个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十二号的航天员的乘组啊，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的出舱任务，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此次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宁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约1小时。空间站阶段第二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先后完成了舱外扩展泵组安装、全景像基地抬升、舱外设施组装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目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第3个月，后续航天员乘组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返回前，神舟飞船还将进行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 来说说本次的出舱任务啊，其实和上一次相比呢，航天员有一位更换了。上一次的出舱是在7月4号，出舱的航天员是刘伯明和汤洪波。那么这一次呢，出舱的航天员是聂海胜和刘伯明。三位航天员嘛，都是要有出舱的体验，包括要进行相关的任务的完成。这次出舱呢，也是带着任务去的，整个出舱的时间呢也不短啊，6个小时啊，都是穿在舱外航天服当中来完成这个工作。其实呢，对于航天员的体力的要求挑战，包括对于他们意志力的要求和挑战都是蛮高的。不过呢，作为人类中的翘楚，航天员呢自然而然也能够经受这些挑战。其实呢，出舱任务无论说是在中国的空间站还是在国际空间站的运行当中，这都是常见的。尤其呢，是当年国际空间站在建设的过程中呢，宇航员呢也是完成了许多出舱任务来进行了相关的组装。接下来呢，想必出舱任务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啊依然还是会进行的。以下和大家来分享下一句话。这句话呢，什么叫下一句话？当然了，这个也是要从下一句话来说起啊。我先来说这句话吧。我们经常都说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一般形容呢，比如说有些人很有经验，或者很有头脑啊，或者说年纪比较大了，在智慧方面，在谋略方面，的确是要高出年轻人一头。实际上这件事情啊，它确实是有科学根据的。一项研究显示，年纪越大，某些认知能力就变得越强。 人们通常认为随着年纪增长，大脑能力会衰退。然而一项研究显示，年龄越大，在特定环境下，大脑屏蔽干扰、定向等认知能力更强。来自美国和葡萄牙的研究人员要求702名58岁至98岁志愿者参与一项电脑测试之后，得出上述结论。这项电脑测试旨在评估参与者大脑的警觉、定向和执行、抑制3项认知能力。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大脑对新信息快速反应的警觉能力却有下降，但涉及将注意力转移至空间中特定位置的定向能力有所增强，涉及屏蔽干扰信息、集中注意力的执行抑制能力同样变强。上述3项认知能力在生活中较为常用，比如警觉能力会使司机来到路口前有所准备， 转移注意力，执行人等先前未预期的目标，先设定下能力。而执行意志则可使司机集中注意力驾驶，免受鸟、广告牌等干扰。研究人员认为，这是首次有研究证明大脑某些基本功能随年龄增长而增强。他们因此希望探索能否通过恰当的训练方式使人类大脑认知能力长久敏锐。 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说一说蝙蝠。蝙蝠的幼崽啊，也是会咿呀学语的。这不仅仅是人类，不仅仅是其他的兽类，其实蝙蝠也有着这样的能力。我们来听一听。 婴儿时常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为学说话做准备。中美洲一种蝙蝠幼崽也会咿呀学语，为日后与同类交流打基础。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录下并分析大银线蝠幼崽的叫声后，得出上述结论。研究人员发现，大银线蝠幼崽发出的声音有节奏，而且重复一些基本音节。就这两点而言，大银线蝠的咿呀与人类婴儿的咿呀极为相似。主要研究人员阿哈纳费尔南德斯说，这些蝙蝠能发出一整套不同的音节，说明它们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体系。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蝙蝠幼崽自出生三周后开始咿咿呀呀，持续7至10周后结束。这期间它们每天三成时间咿咿呀呀，一般每次持续7分钟。录音显示，有一只蝙蝠幼崽有一次独自叨叨了43分钟。大银线蝠多栖息于树上，是目前已知为一会咿呀学语的蝙蝠。蝙蝠虽能发出人能听见的叫声，但通常以人耳不能觉察的超声波交流。 其实发现这个结果呢，一定是建立在科研人员对于蝙蝠的研究当中。其实一说蝙蝠呢，大家现在都很害怕呀，觉得蝙蝠呢是传播致命病毒的杀手。但实际上呢，科学家们呢给我们的答案并不是如此。蝙蝠就是蝙蝠，它就是一种普通的生物，只不过呢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们把它和某些病毒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也并没有断定说无论是当年的非典啊，还是现在的新冠肺炎啊，这些病毒都是从蝙蝠的身上直接传到人类的身上。其实病毒的起源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呢整个的传播过程呢，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它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与其说争论这些问题，倒不如说很好的去研究研究像蝙蝠或者更多这些呢非常有趣的动物，没准呢我们还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世界有着更加深的认识。最后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日本计划在2029年取回火卫一的土壤样本。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近日表示，计划向火星卫星火卫一发射探测器，采集土壤样本，样本预计将于2029年运回地球。据报道，日本火卫一探测计划项目经理川胜康弘当天在线上新闻发布会宣布上述消息。他说，日本将发射探测器在2024年着陆火卫一表面，在那里执行探测任务，并收集石刻土壤样本。这些样本预计于2029年运回地球。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研究人员认为，火卫一表面土壤有 0.1% 来自火星，石刻样本应该含有差不多30粒火星土壤。研究人员表示，研究火卫一土壤样本有助人类了解火星环境的演化。他说，至于火星是否曾有生命存在，相比在火星一处采集的土壤样本，在火卫一多处采集的土壤样本可能含有更多线索。不过任何生命形态不可能在火卫一上存活，因为那里暴露于强烈的太阳和宇宙辐射之下。 就说日本的深空探测啊，真的是跟中国或者美国相比呢，走的是不同的路径。日本呢比较喜欢剑走偏锋，他们所探测的都是一些小行星，其实呢技术含量也不低，而且呢在其他的航天大国眼中呢，可能也并没有看得上这些小行星的探索项目。日本呢在这个领域啊确实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比如说呢曾经他们发射的隼鸟二号去探索了龙宫小行星，并且带回了小行星当中的一些物质。其实呢小行星很多都是在宇宙大爆炸初期，包括银河系或者太阳系形成初期呢，就是留下了很多印记在其中的。对于小行星的研究其实能够收获我们很多很多对于太阳系对于宇宙呢更多的新的认识。好了，在以上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今天呢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要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话题。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 欢迎收听赵亮新闻深处。 食物的流行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美味，而是吃着吃着就上瘾了，比如槟榔和奶茶。如果食物出现了上瘾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可能存在风险了。奶茶的危害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而最近似乎又和糖尿病产生了关系。此外，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的一个消息让槟榔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正所谓秋日奶茶太甜蜜，槟榔危险要注意。槟榔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它对人的身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奶茶和糖尿病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呢？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食物上瘾要警惕。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和食品安全有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第一件事情，喝奶茶真的会喝出糖尿病吗？最近呢，广州29岁的林女士出现了口干腹痛、头晕等症状，多脏器出现了衰竭，最后啊被确诊为爆发型糖尿病，并且送入了 ICU。 相关的医生表示，她在入院前几天曾经呢喝过10几支的甜饮料，而平常也喜欢喝奶茶。很多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了奶茶等含糖饮料，认为啊是奶茶甜饮料喝多了导致林女士生病。那么林女士入院的原因和大量饮用含糖饮料有关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喝奶茶喝甜饮料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入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峰和他来聊一聊。光峰你好。 哎，玉龙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我们在新闻事件当中说到，林女士呢被医生是诊断为爆发型糖尿病，但是医生呢对外说她入院之前呢喝了10几支甜饮料，平常呢喜欢喝奶茶。于是呢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呢就把奶茶和甜饮料以及呢糖尿病做了一个关联。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喝糖饮料喝奶茶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呢？ 实际上大家经常可能都会认为喝奶茶喝甜饮料就会得糖尿病，包括这一次新闻事件中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如果大家有仔细的看这个新闻的话，会注意到他得的实际上是爆发型一型糖尿病。说白了它是一种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呢它实际上跟饮食跟生活习惯并没有很大关系。那哪怕是现在我们经常可能大部分听到的糖尿病呢，可能属于二型糖尿病。糖尿病现在呢分类主要分为两大类啊，就是常见的，一个是一型糖尿病，一个是二型糖尿病。其中二型糖尿病占90%以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如果二型糖尿病呢，它可能跟饮食啊生活习惯的关系会大一些。如果你的饮食里面经常会吃很多的甜食，平时饮食又完全不控制的话，可能确实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但是它并不会让你得一型糖尿病。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新闻里面这个人呢，他其实上是一型糖尿病，跟奶茶跟甜饮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一型糖尿病的诱因又有哪些呢？ 导致一型糖尿病它发生的原因实际上现在是非常多的话也非常复杂。它可能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有些人他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他就是一型糖尿病的话，那么生出来的孩子就很有很大的可能会得一型糖尿病。另外呢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因为病毒的感染也可能导致一型糖尿病。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自身免疫系统。实际上一型糖尿病呢它是属于体内的自身免疫系统它破坏了它本身的胰腺中的这种制造胰岛素的这种细胞， 对， 就导致自己没法分泌胰岛素细胞，没法分泌胰岛素也叫没法正常去代谢血糖嘛。所以呢这个其实更大一部分还是可能跟他自己跟遗传因素啊这些因素有关，跟生活习惯跟饮食其实关系不大。 那有没有存在一种这样的可能，他本身啊是携带这样的基因，但是呢在这个条件之下呢他又喜欢喝奶茶喜欢喝甜饮料，于是呢就加快了他患上爆发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的这个几率，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这种可能其实也是没有的。因为啊这就是爆发型一型糖尿病它其实跟饮食和生活习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跟你喝奶茶跟你 和铁饮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 而是因为你的遗传基因或者你的自身免疫系统发生了变化， 嗯， 他才会得这个病。但是得这个病的人往往他会产生一种症状，也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糖尿病人的典型症状，就是三多症状。那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喜欢多喝多尿，而且吃的多， 嗯， 而且他喝的东西呢，往往还是那种糖比较多，比如说甜饮料、奶茶。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得了糖尿病。得了糖尿病的时候，他的血糖，他的葡萄糖不能够正常代谢，会很快通过尿液直接排出， 嗯， 这就会导致什么问题？这就导致他的血糖是偏低的。血糖偏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啊？血糖偏低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的身体就没有能量来运行，那么你就会，从本能的角度，你会更想去获得能量， 嗯， 就会导致你更想去喝甜的， 对， 就甜的。但是由于你没法正常的代谢这个血糖，你没法正常代谢这些能量，你这些能量喝进去之后，直接又从尿液直接排出了，这就会加速这种，加剧这种恶性的循环，就是你很饿，你非常低血糖，但是你一直喝，但是你的血糖依然升不上去， 嗯， 就会出现这种， 哦， 喝得多，吃得多，但是也尿得多这种情况。 对， 实际上应该说这个新闻里面，他是因为得了这个糖尿病，所以才会喝每天要喝很多奶茶，喝的很多甜饮料，而并不是因为每天喝很多奶茶喝很多甜饮料而导致他得了这个糖尿病。所以呢，实际上现在大家是把这个因果关系给搞混了，搞反了。 那反过来说啊，就顺着刚才大家想的这个方向，如果一个人呢喜欢喝甜饮料，喜欢喝奶茶，长此以往的话，会让他患上二型糖尿病吗？他的血糖会出现不正常吗？ 患上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二型糖尿病呢，实际上它跟遗传也有很大关系，但是呢，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关系。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可能，刚在生活的前面很多年都不会有血糖异常或者糖尿病的问题，但是到年纪大了之后就有可能会有糖尿病，这个实际上就是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它很直观的一个不同就是，一型糖尿病一般是年轻人得，所以一型糖尿病呢，它又叫做青少年型糖尿病，一般人得都是在四十岁以前，二十多岁或者十几岁，而二型糖尿病呢，一般就是老年人，可能是四十岁以后五六十岁，它更多的是跟你的生活啊、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比如像你平时如果很喜欢吃甜食、喝甜饮料，每天都会吃很多甜食、喝很多甜饮料，而且平时又很不注意运动，很少运动，很容易就经常是一些体重比较重的人，比较胖的人，他可能更容易得糖尿病。这个实际上是有可能会导致你得二型糖尿病的。 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啊，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或者青春期的时候，那段时间呢，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喝甜饮料，嗜糖如命。但是现在呢，随着岁数逐渐变大呀，我发现我好像有的时候对于特别甜的饮料有一种抗拒，这个是不是我的身体它本能的一种反应？是不是告诉我不用摄入那么多的糖了？是这样吗？ 这个其实确实会有这方面的这种影响吧。因为人年轻的时候，像咱们小时候，实际上，整个身体的代谢率会更高一些。你喝进去的这些甜饮料很快就代谢掉了，而且小时候活动量也大。你想想，你小时候可能，经常还会出去玩， 对， 去运动运动，去打打球。你的代谢能量本身就多一些，所以你的身体需要的能量、代谢的能量都会更快、更多一些。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本身咱们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而且现在呀，大部分上班族基本上天天都是坐在办公室里，体力活动运动都特别少。 对， 而且现在实际上现在的饮食啊，你吃的东西比以前好很多。你像咱们小时候，二十多年前吃的东西有什么，很长时间都吃不到一顿肉，但是现在你天天都可以吃很多高能量的食品，基本上餐餐都有肉。你吃的多了反而还运动少的，那么你本身这个，而且你的身体的代谢率也降低的，所以这个能量在体内储存的更多的，身体也是知道它也是有反应的，所以会从一个本能的角度吧，它会提醒你，哎，我能量已经挺多了，你不需要再过多的摄入了。而且你现在实际上因为现在饮食习惯，你饮食你吃的东西也很大变化了。以前小时候喜欢喝甜饮料，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什么？ 气温那个时候很少。 对， 你想想，吃肉的很少，你喝甜饮料那东西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是过年过节才有的， 嗯， 是一种很新鲜的东西。 对， 但是现在呀，你随时想喝随时都有，所以你对那种、那种新鲜感、那种新奇感就没了， 嗯， 你喝不喝就无所谓了， 嗯， 所以你就没有那么迫切的、那么强烈的愿望， 嗯， 就想喝那种甜饮料了。 对，其实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光峰刚才也跟我们说了，现在整个生活条件都改变了，大家想喝甜的、想喝甜饮料，要比之前容易多了。但正是因为如此，我建议各位还是要慎重的来去选择甜饮料，因为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能量超标，会导致我们发胖，管住嘴，我们的身体，无论说是身材啊、身形啊，还是健康啊，都能够有更好的保障。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暂且就和大家说到这里。非常感谢阮光峰给我们带来的解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聊。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槟榔有关系。最近啊，多名中国公民在乘坐不同航班入境土耳其的时候，因为携带槟榔被捕。根据土耳其的法律，槟榔中所含有的槟榔碱因为具备致幻性，因此在土耳其被认定为毒品。槟榔当中所含有的槟榔碱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毒品？一个人经常吃槟榔对于他的身体健康又会有着怎样的影响？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整个槟榔行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些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峰。光峰，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刚才我跟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啊，其中提到呢，槟榔当中所含有的槟榔碱是具备致幻性，因而被认定为毒品。槟榔碱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的致幻性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槟榔碱呢，其实是槟榔里面天然的含有的一种生物碱类物质，它确实是有一类致幻性的，也是难怪土耳其政府会将它认为是毒品。实际上啊，槟榔碱这个东西啊，它不仅会使人会产生致幻性的，它还有很强的致癌性。如果你经常嚼槟榔，经常嚼槟榔的人呢、槟榔碱它还会损伤影响我们的口腔黏膜，你吃下去的过程中它会损伤食道和胃，所以呢，经常吃槟榔的人呢，他口腔癌的风险，也包括食道癌、胃癌的风险也都会增加很多。 关于槟榔，咱们国家哪些地方是盛产槟榔的？包括喜欢吃槟榔的都是哪些地方的同胞呢？ 其实在咱们国家盛产槟榔的其实主要是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主要是在台湾以及海南这两个地方是种植槟榔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呢，槟榔除了种植啊，在还有一个省份就是湖南省，它是槟榔的加工地方特别多。因为槟榔果啊，你直接采下去的话，直接采摘下来了，可能它不是很好吃，味儿会比较大，一般是要经过一定的加工，做成一个槟榔的相关的一个制品，然后才好吃一点。像现在咱们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产品啊？如果你去南方一些，城市，比如像湖北、湖南这些地方，你会经常看到有些小卖部里面，他卖各种包装非常简洁的那种小零食，就是槟榔小零食。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就相对来说就会好接受很多，因为它，经过加工啊，它首先把它那个，槟榔天然的一些苦涩味、酸涩味会适当的脱除，然后它还会加一些香精香料，加一些食品添加剂，让那个槟榔的口感会更柔和一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比如说他去一个小店的时候，看到了就会随手拿一包，然后嚼一嚼，就感觉口感还挺不错的，而且嚼完之后呢，感觉还挺爽的，挺过瘾的，甚至有些人还觉得有提神的作用，这会导致很多人对嚼这个东西啊，他就 就会感觉慢慢的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爱，甚至有一些说法说是上瘾，实际上就跟槟榔里面所含的槟榔碱就有很大关系。因为槟榔碱这个东西啊，它除了会使人产生致幻性的，它还会使人产生一定的上瘾性，就是很多人嚼了一段时间槟榔之后啊，就跟抽烟一样，就会慢慢的上瘾，它就很难戒除。而且我相信抽烟的人应该都是有这种感觉的，你越不嚼它，你越不抽烟，你会越难受，你越不嚼槟榔一样，你会觉得越难受。所以慢慢的很多人呢，他嚼槟榔也会上瘾，这个实际上对他的健康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土耳其禁止槟榔原因，也就是跟您刚才说到的上瘾是有一定关系吗？ 应该说土耳其做出这个决定呢，他可能他的考虑是有多方面的，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槟榔这个东西它会有一定的致幻性，他觉得这个跟毒品太接近了，太类似了，所以他最终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啊。但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哈，实际上槟榔这个东西啊，可能它确实对人的健康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增加口腔癌的风险，而且长期来说的话，它还会使人上瘾。这个口腔癌的风险，你吃的越多，吃的时间越久，这个风险就更大。如果一旦你最后得了口腔癌，你对整个健康的影响，你产生的医疗负担可能也很大。可能跟这一方面也有一定关系。 我其实之前啊，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也吃过槟榔。嚼下去之后那个口感我真的不喜欢，而且吃到最后有一种嗓子眼被堵住的感觉，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这个记忆也非常的不好。我不知道光峰有没有吃过啊，我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多人，尤其呢我在新闻报道当中还看到呢，曾经有人测算湖南啊喜欢吃槟榔的人大约有上千万啊，说是有这么多人喜欢嚼槟榔。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调查，为什么吃槟榔这件事情会如此的风靡？ 吃槟榔这个东西很风靡的原因呢，其实跟它的槟榔碱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前面说了槟榔碱它会使人产生致幻性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槟榔碱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也会使人产生一定的刺激感觉，它会刺激你的神经分泌多巴胺，让你感觉兴奋，产生兴奋的感觉。这也是有一些人他就会说吃了槟榔之后就感觉像喝了二锅头一样，会感觉脸就是发红发热，精神亢奋。这个实际上也会让你兴奋，也是因为这种作用啊，实际上也跟它使人容易上瘾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这个回头说来还是你刚才提到的槟榔碱是有一定的关系。我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说，湖南大约有30%的人呢有嚼槟榔的习惯，甚至说最小的3岁，最大的70岁，只要能够嚼得动，无论是大还是小，基本上都会嚼槟榔。这当然仅仅是一个概算啊，不知道是不是现实中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呢，关于口腔癌，它和槟榔之间的关系是已经确定的是因果关系吗？也就是说只要嚼槟榔就一定会得口腔癌吗？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槟榔跟口腔癌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有确定的关系的。实际上这个早在2004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下了一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就将槟榔果列在了一类致癌物里面，就明确的指出了长期嚼槟榔会导致口腔癌，会增加口腔癌的风险。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这里面是说它会增加口腔癌的风险，并不是说我吃一颗我嚼一次槟榔就一定会得口腔癌。这个不是这样的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从以往的有一些地方哈，有些地区经常吃槟榔的这些地区，从他们的这些地区的一些人群的数据来看，实际上槟榔跟口腔癌的发生啊是非常有关的。我跟大家分享几组数据啊。首先在槟榔最大的消耗国就是印度，这个地方是嚼槟榔的人是最多的哈。它的口腔癌发病率是世界第一。对，然后在有东南亚有一些地方，比如像有些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它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啊，它是700万人，但是它有60%的人都是吃槟榔的。它的口腔癌的患病率高达1/2，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面可能就2个人会得口腔癌。你要知道一般的口腔癌啊， 它可能是十万分之几或者十万分之零点几，你要想这个就是几十倍的几百倍的差距了，就是很大的。 嗯， 然后在咱们国家实际上有一些原来嚼槟榔的地方，在现在像湖南之前的有些地方实际上是已经是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了，比如说在台湾，在应该是在二三十年前， 嗯， 实际上台湾就有很多人种槟榔嚼槟榔， 嗯， 他的当时的台湾的槟榔的口腔癌的发病率就很高， 嗯， 基本上是每十万个人里面可能就接近三十个人会患口腔癌，这个发病率其实就很高了， 嗯， 而且从咱们国家现在就是湖南的数据来看，实际上湖南省的它的口腔癌发病率已经也在提高，也在增加了哈。2017年的时候，湖南省的口腔癌的发病率就已经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它已经是相当于是全国前十的它的口腔癌发病率。我看了一下，好像最近的2020年的数据，湖南省就是男性口腔癌的排名已经到了全国排名第六了。 嗯， 这个实际上这些数据它没有作假的，它都是很直观，你可以看得到。虽然说湖南可能吃槟榔、嚼槟榔也没多少年，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口腔癌的这个发病率是在提高的。 嗯，口腔癌一旦患病的话，对于这个病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口腔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网上就是有一些宣传，就是科普的一些宣传，那个向大家科普口腔癌，最后的那个画面，得病的样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反正我觉得看上去是，挺可怕的，就是整个嘴全部烂了，然后甚至你的牙齿全部都脱落了，那一半边脸都烂了。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震惊的那个画面。 嗯，那么在现实中啊，官方我还看到有一些情况。在槟榔的售卖者的包装之下，或者说改良之下，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保健槟榔，比如说有什么富硒槟榔啊，或者枸杞槟榔啊。哎，你觉得通过这种改良可以降低槟榔的毒性，另外让大家吃的过程中啊口感还很爽快吗？ 实际上这个并不会啊，不论是枸杞槟榔还是富硒槟榔，虽然说你可能看它的名字或者看到一些商家的宣传，你就是以为它的槟榔里面是不是加一点枸杞啊，或者是不是加一点微量元素硒啊，确实它确实可能在加工的过程中它加了一点点，但是它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啊，实际上它是无法去除槟榔里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有害的健康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槟榔碱，它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去除的，也就是说哪怕它加那么一点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东西，但是槟榔碱的坏处也远远大于那些可能的好处。所以说现在那些打着什么养生呀、保健呀这些跟槟榔呀，实际上它特别迷惑人，让很多不明所以的人，他本来都不打算吃槟榔，结果你看到这个什么养生保健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老百姓对这种养生保健还是很关注的，他以为这个东西真的吃了对健康有好处，所以会抱着这种好奇啊，或者健康追求健康这种心理，反而还去试一试，结果一不小心吃了之后就上瘾了，就戒不掉了，然后对健康的损害实际上就非常大。所以呢，这里也想呼吁一下大家，千万不要被所谓的健康保健什么养生槟榔给忽悠了。 嗯，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健康养生啊主要针对的是中老年群体，那么槟榔实际上也盯上了年轻人。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广告，尤其是这种针对年轻人的综艺节目，竟然呢是有槟榔的生产厂商来进行赞助和投资的。你觉得槟榔盯上了年轻人，你作为一个做食品安全领域研究的专家，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怎么说呢，还是觉得挺无奈的吧。实际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对健康养生实际上他本身呢也没有那么的去重视或者了解哈，他经常对很多食品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宣传，他本身就是缺乏一个理性客观的认识的。 嗯， 而且这些营销啊，我也看到了很多什么赞助一些街舞呀、一些电竞呢，这些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东西，这些说白了都还是些小孩还在长身体的时候，他也缺乏这种对槟榔这种很全面了解啊，在这种营销下呀，他反而以为槟榔真的是一个什么 很新鲜、很新奇或者很潮流的一个东西，甚至有些还觉得它是不是挺健康的呀？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其实我前段时间我还去了一趟湖南，然后当时湖南当地的一些朋友就说：“哎，你要不要嚼嚼槟榔啊？这个东西可新鲜的，很新潮啊。” 嗯， 他把这一个当做一个很新潮的东西推荐给你来吃，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他们是不知道的，槟榔里面它的槟榔碱，这个东西吃多了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是会增加口腔癌风险的。而且槟榔这个东西啊，你嚼的时间越久，你越早嚼，你后面想戒掉的可能性就越难。 嗯， 你对你的健康影响可能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你想想，如果一个小孩，就像你前面讲的，小到3岁的小孩都开始在嚼槟榔， 嗯， 如果他从3岁就开始嚼，他可能要不了多久，可能不到20岁就会得口腔癌。你想想，至于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是有多大的损害？ 嗯，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对槟榔这种营销、这种广告宣传呢，要去做一定的限制。 嗯，但话说回来啊，槟榔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说的直白一点，有很多人呢要靠卖槟榔、加工槟榔生活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了这么多有关槟榔的坏处，你有没有换在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那对于整个的槟榔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确实啊，槟榔产业的发展它确实会有很大的经济影响。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数据，说湖南省一年槟榔的这个产业可能有400多个亿。 嗯， 对于当地的经济，对于当地的这种就业啊，确实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但是啊，实际上大家也不要被这个短期的这种经济收益给蒙蔽的。为什么呢？你看看，在前面讲的，原来就是有嚼槟榔的这些地区啊，比如说咱们国家的台湾，实际上他们后来是算过一笔账的。最开始啊，大家种槟榔，生产槟榔的食品去卖，然后确实是出于经济力的这种考量，对于当地的经济确实有刺激作用。但是20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算一笔账，因为嚼槟榔，实际上因为有很多人得口腔癌，对于整个地区的这种医疗的负担产生的造成的这种医疗的损失，实际上是超过了它的 GDP 啊，它的经济效益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你从以往一些经验来看的话，实际上你要把这个经济和对于当地的这种健康的影响，你要放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去看。 嗯， 也许短期内你可能你的收益啊，你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长远来说，你想想，如果最后你的这个地区的人很多都会得口腔癌，得口腔癌的这个医疗损失有多大，造成的这个医疗负担有多大，这个实际上是需要咱们去综合的考量的。 对，就是一方面呢，在槟榔加工和种植的行业当中确实是有实打实的利润，但是回头讲来，嚼了槟榔出现的健康问题，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是一生的痛苦，那么从国家从医保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支出。两边算一算，哪个划得来，哪个是净收入，哪个是赔本，我估计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心里也有底。但是啊，眼下槟榔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了，那是不是在你看来要对于整个槟榔的种植和加工要有着更加严格的管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建议是什么？ 是的，我认为确实现在应该要对槟榔的种植加工包括销售都要去做一定的限制的，尤其是在宣传这一块。我觉得起码应该要禁止一些槟榔的这种夸大的宣传，尤其比如说像什么健康啊、养生啊、保健这种宣传是应该要严厉的打击的。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的槟榔啊，它是面向青少年的这种宣传，是不是要去采取一定的限制？或者在槟榔食品上，你应该像吸烟一样明确的标注，吸烟有害健康，你要写小槟榔会增加口腔癌风险这种明确的提示。 我觉得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让消费者知道槟榔呢所潜在的危险是什么，进而呢可以在嚼槟榔之前自己做一个准确的或者清晰的心理的评估，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开口。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就和各位朋友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峰为我们带来的解读，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时刻获取最新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要问我平生最怕的两样东西，哎，那第一样一定是我弟弟真好骗了。 二姐，我长得这么人畜无害，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你怕我干嘛呀？ 我怕你智商太低，拉低了我们家的平均水平。 你还说我呢，你看咱俩半斤八两，咱家智商全靠大哥真知道撑着。那你呀，第二，你怕什么？ 怕打针呢。说起这个吧，我就想哭。哎呀，今儿下午我又得去打针了。 嗯，打什么针啊？ 我想打流感疫苗，这个可是预防流感最好的途径，可是我害怕。哎呀，打针多疼啊。 没事，二姐，我跟大哥陪你去，咱不怕啊。 不用了，我已经约上我的闺蜜云云了，她正好也想打流感疫苗。 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云云怀孕了吧？ 对啊。 哎呀，那她可就不能打流感疫苗了呀。二姐，你可千万不要害了她和她的下一代啊。 啊，有这么严重吗？预防流感也是为了下一代着想啊，毕竟要是得了，她一个孕妇她也不敢吃药啊。 姐，你好好想一下，疫苗是什么？其实就是病毒啊。你一个普通人打了没事，但孕妇不一样啊，如果接种疫苗很容易伤害到宝宝的。 哦，也对啊，疫苗就是微量病毒，孕妇免疫力又弱，哦，这点病毒说不定就能引发流感。哎呀，好骗哦！幸好你提醒我了，我得赶紧发消息告诉云云去。不知道孕妇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哎，咱们还是问问大哥吧。大哥，哎，大哥，哎，你说这孕妇除了不能接种流感疫苗，还不能做什么呀？ 啊？谁说孕妇不能接种流感疫苗的？ 郑好骗说的呀。 哎，我朋友圈里都说呢，大家都转呢。 哎呦，我说好骗我的亲弟弟哦，就你这脑子，没事还是少看点朋友圈吧。我告诉你们，孕妇完全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本来孕妇的免疫力就弱，很容易受到流感影响。 对啊，孕妇免疫力弱呀。 疫苗又是病毒啊。 孕妇接种疫苗啊， 就是感染病毒啊。 逻辑通，没毛病。 有毛病，听我说完啊，你别急。不要以为疫苗就是病毒，目前我国使用的流感疫苗都是灭活疫苗，也就是说致病性的东西已经被杀死了，但防疫所需要的保护性抗原还在，所以流感疫苗啊，对孕妇是安全的，在孕期的任意阶段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啊，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免疫力差的孕妇来说，她们越早接种流感疫苗越好。 没错。 逻辑通，没毛病，果然还是大哥最值得信赖。 那怎么还随随便便就又信了真好骗的话呀？ 所以我才说他最可怕嘛。 哎，这我， 哎，这句话也确实是逻辑通，没毛病。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